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朝鲜劳动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江东精密机器厂进行了现场指导。金正恩同志查看新建的制品展厅和加工车间等各处，并具体地了解了当前生产情况、现代化情况和制品质量。他说，把制品展厅建设成为一座漂亮的建筑，还展出了各种外观好看、操作方便、性能良好的制品，都令人满意。厂里的精密机器加工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金正恩同志查看了新建的科技普及室。他说，搞好科技普及室运营是一项切实贯彻党的全民科技人才化方针的重要工作，要实现让职工掌握尖端科技知识的工作正常化和生活化，来不断提高他们的技术技能水平，扩大他们的眼界，从而把他们都造就成为一个掌握现代科技的技术型人和知识型人。金正恩同志还查看了大豆加工厂、烽火恩情院和住房。他说，设有豆芽加工厂、豆腐加工厂和豆肉加工厂，来生产各种大豆加工品是件好事。他十分满意地说，烽火恩情院里有大众浴池、游泳池、理发室、美容室、乒乓球场、体育一流室和餐厅等，个个都令人满意，又明亮又雅致而整洁，建设得真不错。天棚装有平顶窗，很有创意。厂里的职工及其家属可以享受一种不亚于城市的文化生活。他说，住房也盖得毫无逊色，还把优质美观的家室布置得协和得当，职工们会喜欢的，要在光明星节之际让职工迁入新居。他说，通过工厂努力增产的机械生可以充分了解到厂里的工人群众为了按照党的意图大量生产精密机器制品而做好一切准备，一致动员起来的斗争热情，并为工厂提出了一系列任务。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江东精密机器厂的干部和职工合影留念。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赵永元同志和于真同志随同。